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日前，2021动物智商防治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动物智商已经成为急诊外科的常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4000万人被猫狗咬伤，毒蛇咬伤人数超过30万。目前一些基层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医疗机构对动物智商救治经验不足，诊疗不规范，误诊漏诊率较高，急需提高动物智商诊疗的规范化、同质化水平。动物智商除了造成组织损伤之外，还可能引起哪些严重后果？被动物智商后如何避免破伤风、狂犬病？又该如何妥善管理流浪动物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张静硕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提到当中啊，我们提到了最近呢，动物智商防治高峰论坛呢是在北京举办。据不完全统计啊，我国每年有4000万人被猫狗咬伤，那么毒蛇咬伤人数呢超过30万人啊。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哈。首先想问问张老师，我们城市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动物智商的情况？那么除了造成组织损伤之外啊，动物智商还可能引起哪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其实啊，咱们现在常见的动物智商呢，主要是宠物，比如说有一些烈性犬，像大型的，像这种藏獒啊等等，那它的智商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但可能的话呢，有一些小型犬，那么可能只是擦破皮呀、或者说是顶多呢，可能有个痕迹，甚至连血迹都未必能出现。所以呢，它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本身像狗的品种啊，就有500多种。像猫的话呢，在北京来讲，常见呢也有10几个品种。所以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类。还有的话呢，就是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野生动物在城市当中的这种出现，那么呢这个会出现一些人跟野生动物的这种接触。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有时候人家里进入蝙蝠是吧，那么你可能直接去用手抓可能会被咬伤，或者说是呢有些这个个别的地区，你比如说上海啊这一带出现的这个河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丘之貉的貉，俗名叫豪子，就是这一类生物现在出现在一些小区当中。那对有些局部地区啊，有些城市或者一些小区，它可能有人呢大量投喂猫粮，就导致这样的一些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多。那么它也和人有一些接触的机会。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宠物的饲养。宠物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常规性的猫啊、狗啊这些之外啊，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叫异宠，或者说那些比较特殊的啊，像饲养的这个蜥蜴呀、蛇呀啊，还有包括像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哺乳动物或者是鸟类啊。哺乳动物的话呢，现在很多饲养的甚至大的有这种狐狸啊，有人家里养狐狸、养浣熊。小的呢，比如说像这个豚鼠啊、跳鼠啊、绒毛丝鼠啊，还有包括像这，当然这就是龙猫啊，体型比较大一点，龙猫是吧？当然这个虽然有的一些个体来讲，通常它是不会咬你的，但是的话呢，我们这些年也同样，因为有些人来饲养各种各样的这种宠物，那么也会出现。当然还有一些非法饲养的，非法饲养的甚至有人饲养像猕猴啊、蜂猴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灵长类动物啊，这现在呢也是一方面的问题。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整个至少像咱们这种大的城市啊，饲养各种东西的都有啊，有的一些你都不可想象的，当然有很多是违法的，像搜猫、狞猫啊，这些这个豹猫也有很多这种饲养的。 所以呢，现在的话，有一方面是合法饲养，还有很多是非法饲养。非法饲养，有些人甚至说被这个动物咬伤以后都不敢及时的去就诊。一说你这被什么咬的，我这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咬的，那可能还会牵扯到这个违法行为。所以的话呢，他也会给这个防控啊，或者是防治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这种及时打疫苗啊等等，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 是的，那么也有专家介绍啊，目前的一些基层，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医疗机构啊，对动物智商的救治经验还不足啊，诊疗还不够规范，还有一些呢是误诊和漏诊的情况，也特别需要提高动物智商诊疗的规范化的一个水平。那也想再问问张老师，动物智商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身在野外啊，或者说就是在欠发达的一些偏远地区，应该怎么办呢？ 你涉及到不同种的动物，或者说不同类的动物，它处理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被一些有毒动物，比如说像蛇、蜈蚣，或者一些蜘蛛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有毒的昆虫哈、啊、等等，这个被咬伤，那每一类的这个处理方法都不一样。那对于尤其是这种偏远地区的话呢，它是这样。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真的是离市区非常远，那这种的情况呢，确实会很麻烦，因为如果处理不及时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人身这致命啊，或者是这种伤害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就是说你在，如果你首先身处这样的环境当中，并且可能会有这些野生动物存在的情况下。那首先来讲，你就应该提前去打疫苗。你就像我们过去研究野生动物啊，我们去的肯定都是偏远山区。我可能我以因为我有接触野生动物的机会，所以我有可能我就要这个提前要打这个疫苗。你就不能等说我咬完以后我再去打，咬完以后其实你也要去打，就是尽管你可能被咬，但你可能也要去打。但是的话呢，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地方很偏远，而且你有可能会接触到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就一定要有防护的意识，防范比这个救助或者说比救治还要重要。所以呢，包括你，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你要做调查，或者你必须要去那些地方，那么你一定要结伴而行啊，或者说是适当的准备一定的工具啊，来防止被流浪狗或者说疯狗咬伤啊，这是最重要的。但是说，如果说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能够及时救护的，那提前去防范也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即使被狗咬的话，即使你打过狂犬疫苗，即使你有体内有抗体，它其实还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一旦真的被咬的话，你还应该及时去打针。所以呢，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另外的话呢，也要清楚，就是说你去的地区周围是否有这种，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可能蛇就是很多，那你就应该清楚的知道哪个医院、哪个卫生站有血清，那么你提前要做好这个准备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些准备全没有的话，那你只能是第一时间，尽可能的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能够给你进行治疗和医治的地方。过去我也遇到这个情况。过去我有一些，朋友的朋友啊，他们也是这个在赤峰，那个赤峰市还是也是不小的一个城市啊。那他们那块确实就没有，他被蛇咬伤了，那怎么办？他就赶紧第一时间就是北京304医院，然后就及时治疗，后来就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它只要一般呢是在这个，通常肯定越快越好，但是一般24小时啊或者48小时之内，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的话，那你就第一时间赶紧尽可能的赶到这些能够，打针也好，或者有血清的这些医院或者机构，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这些全没有，说赶都赶不到，赶都来不及的话，那你应该提前知道如何进行处理，比如说如何尽快处理伤口，如何进行这个包扎，如何进行这个各种的应急的，包括蛇也分不同的毒，所以的话呢，你也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处理的方法，这个可能还是能够要会自救。 啊，这个是很重要。 嗯，是的。那么最近几年呢，我国也是在不断的加强狂犬病的防治工作。狂犬病的发病报告人数呢，每年是以20%左右的速度啊，在持续的下降，而且呢，已经有20多个省份报告发病数呢下降到了零或者是个位数啊。那么这也是为我国消除狂犬病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啊，监测数据就显示说，现在的狂犬病呢呈现出了三多的特征。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特征就是农村地区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占总体病例数总数的65%以上。第二个特征呢，就是男性病例数啊，大约是女性的两倍。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15岁以下的儿童和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是比较多的。也想问问李老师啊，您怎么看啊这个三多的特征呢？ 我觉得造成这个所说的三多这个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咱们就分别来分析一下啊。第一多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农村地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目前这些农村地区的基层啊，特别是那些老少边穷的那些地区，它的医疗机构的数量比较少，医疗的人员总体的医务水平又不是很高。尤其对于这种动物治伤救治的这种临床经验又非常的不足，诊疗过程呢也不那么规范，所以呢容易造成较多的误诊和漏诊啊，我觉得这是造成的第一多。那么第二多呢，就是男性的这种病例数是女性的大概两倍左右啊。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形成这个原因并不是说宠物的主人多数是男性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男性和女性之间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女性的这种宠物主人对待宠物我觉得它更像是对待一个年幼不太懂事的孩子，它这种代入的这种心理是比较强的由于这个原因呢，女主人和宠物之间的这种关系通常是比较的融洽即便是宠物淘气了是吧，做了什么让这个主人不太高兴的这种坏事了但是女主人通常也不会是大发这个脾气更不会下重手去惩罚宠物。但是相比之下呢，男主人们就不像女主人那么客气了所以呢男主人和宠物之间呢就会出现比较多的这种冲突其实在多数的时候宠物对于主人的治伤行为并非是出于一种主动的攻击更多的它是出于一种自我的保护，甚至是那种下意识的应激式反应。但是它这种造成的这种致伤性的后果，以猫狗对陌生人的主动攻击其实是差不了很多的。我觉得这个是形成了男性宠物主人受伤的这个数量多于女性宠物主人的一个原因。第三多呢是人的气场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你别看这个宠物一小猫小狗的嘞，他们看这个人的这个察言观色看人下菜碟这个能力我觉得跟人类一比一点都不弱那你像15岁以下的这个孩子，60岁50岁以上的这种老人他通常在人类中他也是被视为是比较弱势的群体，所以在宠物眼里我觉得他们也能意识到这都是比较容易能够欺负一下的人类另外呢，由于自身能力的一些局限呢，老人也好，孩子也罢，对于宠物们的一些动作的反应比青壮年都通常要差一些些。 嗯，是，我们也看到在今年8月份呢，国家卫生健康委是发布了常见动物致伤诊疗规范，其中呢就涉及到了犬、猫、蛇等等14种动物致伤和狂犬病的一些情况。那么专家也是提醒如果说被猫和狗等这些动物致伤之后呢，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规范的处置，并且呢及时的接种疫苗。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发现在我们的社区在小区或者是在公园又或者是在高校里面它其实是流浪猫狗一个集中的区域。那么很多地方还有这种流浪猫，大家对于这种流浪猫是非常怜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也愿意去投喂或者是亲近它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张老师。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呢，其实我认为呢还是大家呢要提高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对吧？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你都不要理解成它们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萌萌哒非常的这个亲近人，说他们怎么怎么人爱动物，动物爱人。其实 总会有特例，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首先要提高警惕，就是说你还是能不直接接触就不直接接触，跟野生动物也好，跟流浪动物也好，甚至跟你自己家的家猫家狗，你跟它再熟，有可能它也会误伤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呢要有一个安全距离，就是如果是野生动物的话，那你不要去直接接触啊，跟它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如果真的是需要遇到有些野生动物受伤的情况啊，那么你要及时向当地的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进行这个咨询或者求救，他们可以有专业的队伍来处理。你比如说在咱们北京有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针对猛禽来讲呢，还有专门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有些大型的动物，你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就不要急于上去你就动手动脚去触碰它，那你赶紧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这些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由他们派专业人士进行处理。如果你遇到小区当中的像这种流浪猫流浪狗，即使你去给它喂食的过程当中，也不要过多的亲密的接触，因为有时候的话呢，它不是主动进攻你，但是它有可能无意之间伤害到你。比如说它可能逗玩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误咬你一口，所以这个呢都是存在风险的。因此的话呢，要跟这些野生动物也好，或者说是流浪动物，甚至家养的动物呢，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呢就本身关于流浪猫流浪狗啊，这个其实对目前来看，无论是从国内的城市还是国际上面的整个很多国家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些流浪猫流浪狗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对当地的野生动植物都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你比如说美国也做过统计，就是说它现在全年可能被流浪猫杀死的鸟就有2亿只，两亿只啊，这个数量是它非常大的，仅仅是流浪猫。国内这方面呢没有具体的研究数字，被预见实际上每年流浪猫呢也会杀死大量的本土的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甚至呢一些珍稀濒危的物种。因此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并不主张大家呢去过多的去饲养啊，或者说是发展这个种群。我觉得有非常好的这个机构，他们做的事情，比如说给流浪猫进行绝育，然后呢让他们不要再产生更多的后代，因为这些更多的后代它也会流浪。然后对于养猫者或者养狗或者说宠物爱好者来讲，甚至这些异宠爱好者来讲，都你们既然决定养，就一定要对这些动物负责啊，要对它终身负责啊，它死了以后你也要妥善处理。然后说到放归的话，我还想说，就是现在呢有很多人他呢可能从一些市场当中，比如说前一段北京新闻里也出现了啊，很多人呢去把这个银狐啊，家养的狐狸的品种，一个变种叫银狐，身体呢是发黑灰色的，很多人买来以后说啊我要放生，结果直接就放生到北京的一些郊区的山里，包括放生猕猴啊，放生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那这些动物的话呢，同样它也可能会携带狂犬病毒，所以也不要去放生啊。这些呢，第一它是违法的，第二的话呢，你的这种放生是不负责任的，它可能会对野生动物本身造成伤害，同样它后续也会对周边的居民啊、老百姓、小朋友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高度的重视。另外的话呢，你像整体上来讲还是要注重整个的防护防范啊，大家要有这个防护的意识啊，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那么专家也提醒啊，要远离流浪猫狗啊，不要与猫狗等宠物过分的亲密接触，尤其呢是不要让宠物去舔人的口腔、眼睛等这些黏膜。如果呢被猫狗等动物咬伤，那么要第一时间的用生理盐水或者是清水来冲洗伤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样来妥善的处置啊城市里的那些流浪动物，怎么样一方面完善动物福利，一方面规范养宠行为，最终能够达成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关系呢？ 这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日前，2021动物智商防治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动物智商已经成为急诊外科的常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4000万人被猫狗咬伤，毒蛇咬伤人数超过30万。目前一些基层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医疗机构对动物智商救治经验不足，诊疗不规范，误诊漏诊率较高，急需提高动物智商诊疗的规范化同质化水平。动物智商除了造成组织损伤之外，还可能引起哪些严重后果？被动物智商后如何避免破伤风、狂犬病？又该如何妥善管理流浪动物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张静硕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我们会发现城市当中有很多的流浪动物，也被称为叫失去主人的毛孩子。随着现在宠物经济火热，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被弃养的宠物也多了起来。在这些弃养的宠物当中，有我们常见的猫狗啊，甚至我们在新闻当中能够看到还有一些被弃养的是狐狸啊、蜥蜴等等这些异宠。流浪动物呢可能会携带病菌啊，而且呢它可能会随地的便尿，会影响城市的卫生。流浪动物的夜间活动也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也想问问李老师啊，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妥善的处理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些流浪动物呢？ 现在宠物主人遗弃宠物的这个现象其实已经是相当严重的啊。它的后果之一就是几乎在我们国家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社区之中都是有不少的流浪猫啊。当然你刚才提到的什么狐狸啊、蜥蜴啊、小狗啊，有没有？也有，但是相对于流浪猫的这种数量，那么这个后几种啊应该说就少了很多。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可以被称之为城市治理和社区管理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啊，就是意识到它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而且是不得不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比较好的找到一些妥善处理这些流浪动物的方法。我举一个我所在社区的事例啊。那么在我居住小区里啊，这几年以来一直存在着流浪猫的现象，而且在这个趋势呢还有点越来越多，所以我一直挺关注这个事儿的。我就发现我们社区有一些啊，有几个吧，就算爱猫的那个女士，这些人都分别扮演着这个收容流浪猫的角色，而且他们这几个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分工，你1、2、1、3、5、2、4、6什么之类的。然后每个人呢到了他负责值班的日子，他都是定点定时的给这些流浪猫来喂食。所以有一次我就好奇，我就跟其中一个人啊站在那边，我就聊了聊天。因为我当时说了一个我最担心的事儿，我就说你们这种喂食的方式能不能坚持下去，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些流浪猫的繁殖能力很强，我也说了我的观察。我说你要是这么去喂养的话，那你岂不是这个流浪猫是越喂越多吗？然后这个人也交流起来也很坦诚，说他们其实啊虽然爱猫，但他们也存在这样的担心。那说到怎么样去解决，他讲了一个事儿，他说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给这些流浪猫做节育手术来限制它的这种繁殖能力。但是给猫做节育手术是需要一笔费用的，如果是那么一两只两三只的这种猫，当然这些人就能解决了，不成问题。但是对于一群流浪猫，这个就构成了一笔不大不小的经济负担了。所以后来这女士呢也找到了我们小区的物业来进行一个协商啊，希望物业能把这笔费用承担起来。但最终物业是以什么是没法入账啊，这就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后来我听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僵住了啊，并没有解决。我想我所在小区遇到的这个现象啊绝不是个别的，无论是流浪猫的这个越来越多的数量，还是这个节育手术的费用难题，都应该是各个城市社区遇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你说物业它真的不能够掏出一笔费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是吧？是不是物业还有一些观念需要改变呢？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小区是吧，这个公共区域中的走廊门窗坏了，这个开关门坏了，是吧？那么你说小区物业他要不要去掏笔费用去给他修好呢？那肯定得修，对吧？因为物业每一年从业主那里收上来的物业费，最终都是用于服务社区的建设和以管理为目的的。 所以处理好小区内的流浪猫啊，为这些流浪猫做绝育，付一笔费用，我觉得是应该在物业对小区管理职责这个范围之内的啊。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新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流浪猫绝育费用的来源问题就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是的，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而且压力也很大哈，所以现在人们喜欢用养宠物的方法来减压。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宠物经济，就是在商场当中啊，好多年前就有了这个小动物园儿，现在呢又出现了萌宠乐园。在萌宠乐园里，不仅有我们传统的宠物猫狗啊，现在还有像柯尔鸭啊、荷兰猪啊等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云养宠物。可能我们在 B 站上会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会把自己的猫或者是狗的日常生活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也有很多人作为粉丝啊去关注，这也被称为叫做云养宠物。但是呢，动物福利啊却被忽视。动物福利呢，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些动物它在萌宠乐园啊，在小动物园里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可能会对动物本身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或者是压迫。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动物的弃养、宠物的弃养，甚至说宠物或者动物遭到虐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去年呢，我们看到有全国政协委员啊就建议说，我们可以在宠物的身上植入一个芯片，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的呢？芯片里可以记录主人的信息。那么一旦这个宠物被遗弃的时候，我们扫描这个芯片就能知道啊主人是谁。那么同时呢，要连接公民征信系统，把弃养、家养的宠物的这个行为呢，纳入到个人不良的征信记录。也就是说，遗弃了宠物就会变成失信人员。当这个建议被提出之后啊，有人是赞成，但是也有人反对，认为这样一来可能就会出现啊虐杀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刚刚我们从这个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还存在一种情况啊，就是因为宠物的问题也会导致一些邻里之间的不和谐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养宠物狗，他可能出门遛狗的时候，哎，不拴狗绳啊，可能宠物呢随意的这种啊便溺，没有及时的清理，也造成了邻里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冲突。所以两位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理好城市当中的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首先来讲啊，这个饲养宠物啊，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养是可以。但是必须要对它进行严格的管理，它的前提是不影响公共秩序，不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这个管理的话呢，是多层次的。你比如说，从国家层次来讲，应该加大对宠物饲养管理的立法的工作，包括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动物福利的问题，对吧？动物福利不是说动物权利，就是动物基本的这个生存权是肯定是有的，但是不是说你过分的去渲染它的过多的这种权利，但是它基本的这种保障有。然后对于这个个人的饲养，可以融到大的法律层面上去。当然，你甚至可以制定，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香港地区过去呢有反虐待动物法，就是它反对虐待动物，因为你比如说你遗弃动物，或者说是你用各种方法来虐待它。这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啊，甚至夸张点的话，说你买了一只鸡，你鸡拎着它腿儿让它倒立着，这都算违法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归根结底，人他是有道德的动物，人是应该从道德伦理各个层面去爱护这些动物，不要给动物造成更大的这种心理伤害。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就不要去遗弃动物啊。或者说你决定要去饲养它，你应该有一个很足够的、充分的考虑，你再做这个决定。因此的话呢，这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要进行约束，从道德层面上也要让大家明白你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是你包括你去接触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包括放归野生动物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有潜在的影响、潜在的隐患。啊，尤其是像我们今天啊，在这种大的疫情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充分的这种意识到，说这个我们的现在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啊，各个方面啊越来越重要。然后的话呢，大家呢也知道，很多动物呢，很多疾病是人兽共患的，是人和其他野生动物共患的，包括我们现在健康已经来自于野生动物的一个威胁。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大家也应该提高思想意识， 就是说，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为了周围人的健康，甚至为了全人类的健康，你也不应该去过多的是直接接触这些野生动物。当然了，所有的野生动物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说的这个家养动物也好，都应该去严格的进行管理，比如说控制它的数量，对它那个要跟踪，并且要对主人进行跟踪和规范，包括我们在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哪个区域是允许猫猫狗狗去的，哪些区域你的这个饲养人员或者说你的宠物的拥有者就不应该带它去乱跑，或者说怎么样，包括像什么戴狗罩啊，狗的绳啊，包括这些都应该做出比较严格的规定，因为有了这些管理了以后，大家才知道应该规范的去怎么做，包括宠物大小便那你应该怎么去处理，是吧？你如果已经给人家造成一定损失，或者甚至你已经咬了这个其他邻居或者说小区其他人，那么相应的这种处罚、相应的管理办法都应该是配套的。宠物身上安个芯片，这些同样肯定也是一些管理的方法，但是它也许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但是的话确实我们应该想到更多的方法去进行管理，有了管理才会有效果。 嗯，是的。那同样的问题啊，李老师，您认为怎么样能够处理好城市当中的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啊，你刚才列举的这个政协委员提出这个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妙招，而且是带有点高科技色彩的妙招。它必定要在这个宠物身上植入一个芯片，而且芯片要记录这个宠物主人的相关的个人信息啊，这个有点现代行为主义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招呢，还可以啊，不失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鲜的招数。但是总体而言，我感觉到在动物身上植入一个记录主人信息的芯片，它属于一种什么办法呢？我觉得它属于一种法律底线式的管理措施啊。它的好处就是警醒所有主动饲养宠物的主人，你不要养起来啊，你一时兴起，你很高兴，但是呢，你不能不负责任。感觉好的时候你就养它，感觉不好，一时烦了你就把它踢出去，或者虐待，或者直接又遗弃了，扔到大街上去了，扔到社区外面了等等，这个是不能这么肆意妄为。所以政协委员这一招呢，就是要做一个法律式的管理的底线。如果你出现这种行为，可以通过芯片来倒查这个流浪猫、流浪狗和其他一些流浪的宠物，它到底主人是谁，你就要为这个被遗弃这个行为负相应的这个管理责任啊。有的是，大部分的都是民事责任或者说行政责任，对吧？你得找不着这正主。但是总体而言啊，这个动物的福利这个得到应有的关照也好，还是要防止动物比如随便的便溺啊、不拴狗绳啊等等这种啊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也好，我觉得从根上来讲啊，还要在宣传上啊，在观念的这个养成上多做文章啊。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媒体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啊，多在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啊多做文章，巧做文章，树立好的典型，批评坏的榜样啊，让所有有心饲养宠物的人，或者是你不喜欢宠物的人，都能在思想认识上充分意识到要尊重动物、善待动物，这是一个人啊必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所以这个我觉得教育这方面比那个政协委员出台的那种硬性管理的那种行为要能更加根本性的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许多宠物的主人将饲养的这种宠物已经视同一个家人了，是吧？一旦不喜欢宠物的人，你只要是谁批评一下，他的猫啊、他的狗啊，你不随地大小便啊，你不拴着狗绳你就出来遛啊，什么之类的，那他跟这个不喜欢宠物的人常常因此这些发生口角，甚至能起一个小小的冲突。咱们这种情况呢，从小处说，它会伤了邻里的和气；那从大处讲呢，它就会影响，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我觉得要想平衡这两类人群的利益，既要提倡啊尊重动物的福利，同时呢也要给饲养宠物的这个立规矩啊，实际上就是给宠物的主人们立规矩。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无论是行政方面的法规也好，还是法律上的一些界定也好，应该说对于建立起人与宠物之间的和谐相处，维护公共环境秩序的这个政策环境上都已经具备了。下一步关键呢，就要看日常的这种执行落地的效果。 嗯，是的，